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87章，我话讲系啊，我真系好意外，你竟然仲活住，唉，真系可惜啊！你肥仔哈哈大笑，始终是用那种阴毒诡异的神情望住我，跟住个拧转头同私家人讲： 合作愉快啊！人喺呢度，你哋准备点样发落佢哋？ 师妹又睇咗一睇自己断咗四只手指嘅手，扯一扯个嘴角，慢吞吞咁喺一边嘅茶几上边攞出咗一把刀。呢把刀显然早就准备好嘅啦，同样都系一把剔骨嘅刀。佢握住把刀，一步一步咁向我哋走过嚟，讲： 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 中公一见到咁嘅情形，即刻猛咁吹个哨子召唤阴阳狐。阴阳狐一听到啊，挣扎得更加犀利，声音啊变得极其嘅尖锐。就喺呢阵时，嗰、那个黑色嘅布袋猛然一下子就被一只爪划出咗一条痕，跟住阴阳狐唰一声就捐咗出嚟，企咗喺中公嘅膊头。呢一瞬间，嗰、那个尸味嘅瞳孔啊，突然间开始涣散，照佢从我哋嘅身上边就移开咗。其余私家嘅人亦都差唔多。见到阴阳狐一出嚟就发动咗境界，我不由得呢就即刻松咗啖气。不过就喺呢阵时，我猛然发觉李肥仔嘅目光仍然系咁掘住我哋，好显然佢就冇受到阴阳狐嘅影响，同样佢嗰啲手下亦都冇受到影响，佢哋已经形成咗一个包围圈，向住我同阿中公就慢慢咁围拢过嚟，入。步一步，唔快唔慢，显得就胸有成竹。我同中公啊，即刻靠埋一齐，手上边咧根本上就冇武器，即使有啊，可能都对付唔到而家嘅李肥仔噃。我有啲唔明白啦，点解李肥仔呢班人会发生咁样嘅变化嘅？佢哋喺援兵墓里边究竟经历咗乜嘢呢？喺呢个同时，我忽然之间发现。在二楼的地方落地玻璃门的旁边有一个坐住的黑色人影。这个人影躲在玻璃后边，正面呢就对着我们，似乎一直这样在观察住我们的行动。我猛然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关键人物，我即刻就叫：哎，你是谁？有本事就出来，不要这么躲起来。话音一落，那扇玻璃门就打开。跟住一个身着住黑衫光头嘅老人就喺后边行咗出嚟。与此同时，呢、这个李肥仔佢哋成班人即刻停止咗逼上前嘅动作。中公呢就喘咗啖气，目光示意咗一下呢一个咁嘅老坑，佢同我讲：你识嘅？呢、这个老坑嘅身形啊，拘扭，好干瘦啊，皮肤就好白，睇个样呢好似系养尊处优咁。但是我在记忆里面搜索了一次，并没有认识这一个人。家下这个老坑已经站在二楼的栏杆那里，两只手就撑着栏杆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，慢慢地开口，嘶哑的声音显得好刺耳。 老朋友，你都不识了咩？ 老朋友，我不由得地皱一皱眉头，心谂自己点会有咁老嘅朋友噶？啱啱想问佢究竟系边个嘅时候，我突然之间觉得佢个面相好似有啲熟喎。好快，我猛然就谂起上嚟啦。佢生得就好似系俾丝线吸干咗嘅天兵赵老头。跟住呢个人喺个衫袋嗰度揞咗一样嘢出嚟，喺个手嗰度把玩住。我一睇，显然。是一个黑色的神灯。刹那之间，我想起了在援兵墓入边，那些鼓震到塌方的时候， 连同黑灯一齐跌落去悬崖嘅白斩鸡嘅尸体，我不由得啊大惊咁讲：吓、啊，你唔通系呢个老嘢啊？神色古怪咁笑咗一笑，佢又讲： 睇嚟你啊谂翻起嚟啦嘛。 我觉得自己嘅喉咙都梗晒。白斩鸡嘅尸体，我亲自系检查过噶噃，一枪毙命，尸体都已经被冻到硬晒噶啦。唔通呢一盏咁嘅黑灯系将佢复活咗？不过佢而家点解会变成咁嘅样嘅？中公啊，唔明白其中嘅因由啊，佢好惊讶咁讲：，哎，陈兄弟，你同佢真系识嘅？呢、这个人系乜嘢来路啊？呢一刻我心里边真系大惊啊！但系当中嘅事情真系太复杂，一时半刻都冇办法解释俾阿中公听。我啊拧咗拧头，示意咧暂时唔好再多问啦。跟住我心里边有个谂法，睇咗一睇周围神情古怪嘅你肥仔一班人，心入边嘅猜测亦都更加清晰起上嚟。我不由得啊讲，系你救咗佢哋。啊，唔系，你系将佢哋变成咗信使。你肥仔啊，阴毒咁笑住，嘴里边啊发出咗一种时事咁嘅声音，讲： 大利所赐，我哋日日就忍受住身体一啲一啲腐烂嘅痛苦。你放心啦，我哋绝对唔会搞死你嘅，我哋会将你都变成同类。等你试下呢种嘅滋味。 我啊冷笑咁讲，当初系边个突然间揾上门嚟绑架我？系边个起歹心先？系边个仗势欺人，步步逼近？姓李嘅，你抵死啊你！苍老嘅白斩鸡而家嘴角啊挂住古怪嘅笑容讲： 你而家最好就唔好激嬲佢，唔系呢？我就唔知道佢会做出啲乜嘢事。 我睇向佢，冷冷咁讲：睇嚟今晚你系特登喺度等我。不过我好奇，你点解会喺私家嘅呢？白斩鸡啊反问： 你讲呢？ 我心里边一下子几个念头一转，即刻明白过嚟啦。我冷冷咁讲：你早喺度监视我。白斩鸡摸咗摸自己个光头，行动就迟缓，慢慢咁落楼，成个人呢就老态龙钟。佢又讲： 我而家就想问你一句话，想生定系想死？ 我话讲，我都想问你啊，到底你想做乜嘢？如果你真系只系想报复我嘅话咧，你手下有咁多嘅信使。碾死我就好似碾死只蚁咁嘅啫，而家唔使咁大费周章喎。白斩鸡呢阵时亦都坐到咗我对面嘅梳化上边，淡淡咁讲： 你好聪明。 我话你亦都比之前沉稳咗好多啊，我好似喺你身上睇到咗赵老爷嘅影子噃。白斩鸡确实系发生咗变化。这个不单止外形同埋心理上边都有变化，呢种咁嘅变化或者只能够同佢接触过嘅人先可以察觉得出嚟。以前嘅白斩鸡可以用张扬嚟形容，但系而家佢就变得深沉内敛，苍老嘅目光当中好似就闪动住一啲等人哋睇唔明嘅嘢。呢一种嘢可能叫做心机，或者叫做智慧啩。嗰个黑色嘅神灯究竟带咗乜嘢俾佢呢？我手里边亦就有爷爷临死之前掟俾我嘅一盏神灯，我时不时都攞出嚟玩嘅。不过佢就好似一个死物咁，冇任何嘅变化。点解白斩鸡死咗之后可以利用到神灯嘅力量呢？我讲完之后，白斩鸡突然间望向我，感叹咁讲。 年轻真系好啊！ 我话讲，你点解会变成咁嘅样嘅？白斩鸡话： 呢、这个你就唔使理啦。佢喺边度？ 我知道佢所讲嘅佢 就是指诗仙。普真生前呢曾经有过一段奇遇，他由此就掌握了制造神灯的方法，甚至是学识了养尸成仙之术。而家打他的主意，不单只有吕叔，同样亦就有白斩鸡。睇个样子，呢条友想从诗仙嗰度吐出啲线索，我不由得苦笑。且唔讲话诗仙根本上冇晒之前嘅记忆啊，就算有啊，以白斩鸡嘅能力，唔通佢系想同诗仙斗？不过最重要嘅系诗仙已经冇咗啦。当时我冇睇见诗仙变成粉末，我唔清楚虚后边嘅世界究竟系点样。而诗仙究竟是死是生？不过按照这个情理来看，诗仙能够回来的几率实在真是太渺茫了。现在白斩鸡找我问诗仙的下落，我不由得苦笑说，你既然知道他被我带走了，那你又不知道他已经失踪了吗？白斩鸡就说， 你等佢着上紫金灯仙羽衣咁招摇，我想唔知道都难啦、啊。正系因为佢突然间消失咗，所以我先嚟问你，佢去咗边度啊？ 我讲死咗啦。白斩鸡啊，皱一皱眉头。我继续讲，如果你有兴趣嘅话，我可以将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嘅话你知。我啊知道呢一次白斩鸡系冲住诗仙嚟嘅。而家诗仙冇咗，呢条友好可能直接要报复我哋。我同阿中公睇嚟可能就会玩完噶啦喺呢度。今日嚟硬嘅，我哋肯定系打唔过呢啲信使。而今之计呢，只能够就自取保命。我心入边就已经有咗谂法噶啦，于是我就向佢讲起咗腾格里沙漠下边发生嘅一场变故。白斩鸡听完，神色就阴沉，未等佢开口，我就讲：嗱，而家诗仙呢条线索已经断咗，如今之际呢，嗰份白书里边嘅内容可能喺你手上，亦都冇备份啩。白斩鸡就眯咗眯眼，阴沉沉咁讲： 嗰条老嘢一世，连我呢个做仔嘅都唔信。啲嘢一直喺佢手里边，冇备份。 我啊讲啲嘢后尾啊俾个吕叔攞走咗，你而家咁富养，亦都唔知能够活得几耐。年轻真系好啊，你唔想一直系咁啩？白斩鸡啊讲， 吕叔喺边度？ 我啊讲，你觉得呢？原先可以嚟独吞嘅嘢，佢会愿意分一杯俾你咩？你呢啲咁嘅信使啊，确实犀利，但系你唔好唔记得，佢手里边有鬼哭刀嘅。白斩鸡就把玩住手里边嘅黑灯，目光就闪动。过咗阵，佢又话： 我自然有我嘅办法，你就唔使操心啦。 我见到白斩鸡眼里边就冒出咗杀意，我心头一动，讲：我同吕叔之间呢就有一笔交易，同喺你老豆嘅手里边嗰啲资料系有关嘅。如果你想咩都得唔到嘅话，咁你就喐手啦。讲完，我直接坐咗喺对面嘅梳化上边啊，闭目养神。我其实心里边啊冇底，不过我清楚。要想去昆白斩鸡咁样嘅人，一定就唔能够输头阵。一阵间，白斩鸡啊冷笑咁问我： 交易乜嘢交易啊？ 我擘大眼，斜斜咁射咗佢一下，然之后我话：你觉得我会话你知咩？倒翻转头，我问你喺援兵墓里边发生咗乜嘢，你都唔会讲啦。唉，算啦，时间唔早啦，嚟个了断啦。我陈元唔怕死，反正到时同我战师弟嘅人啊多得系，我啊先走一步啦，喺前边等你啦。白斩鸡起身，两只手就背喺后边，苍老块面一下子就凑到嚟我面前。过咗阵间， 佢慢慢咁讲： 你唔配同我战师弟。 我一听到，心里边就松咗一啖气，心知道呢一劫可能就避过啦。白斩鸡而家佢就徐徐老矣，黑灯虽然等佢复活，但系呢个效果可想而知啊。佢想重获新生嘅话，就只能够从黑灯嘅源头落手，亦就系事先嘅身上。